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这一阵呢，我们说了说这个消化系统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确实脾胃呢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它跟人们的这个健康呢是息息相关的啊。当然了，如果呢您没有疾病之前，咱们意识到呢脾胃非常重要，我们要积极的调理哈，它能够预防疾病的产生。当然了，如果疾病产生了，尤其是消化系统有了一些疾病啊，也没关系，我们呢要有针对性的进行脾胃的调理的话呢，也能够促进它的痊愈。那今天呢咱们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消化系统容易呢发生哪些疾病。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要调养这个脾胃啊，不管你今天患有这个慢性疾病还是没有患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注重脾胃这个调养。当然我们说它是后天之本，物质基础，生化来源的基础，这个大家是明白的。还有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器官。所谓开放性的器官，你看从这个口腔张开以后，我们每天要把外界的这个食物呢要送进我们这个消化系统进行消化吸收，然后进行排泄。过去来说，病从口入是指我们这个不卫生，你就可以容易得疾病。今天这个病从口入这个含义又变了，变成了什么？吃的不均衡，比如说油腻的东西太多了，糖吃的太多了，最后糖尿病、高血脂这些疾病它也来了。还有一个，我们消化系统里面的器官是比较多的。你看中医里面说这个肝胆它是属于五脏，是独立的。可是它在现代医学里面，肝胆它是属于这个消化系统的。再还有我们这个胃肠，这都是漫长的一个消化这个器官，然后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消化腺，它就会这个影响着。另外我们说它开放性的器官，你这个吃的凉、热、辛辣、刺激、软的、硬的，还有我们说过思伤脾、过怒伤肝，你看这个情志啊，对这个消化系统呢它都会造成这个伤害。而且拿现代医学这个统计，可以说85%-90%的人都有轻重不同程度这个胃炎、胃的慢性炎症。所以你说我们抵抗力的强与弱，或者说我们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你要扶正，首先你要扶什么？扶你这个脾胃。所以它是容易受到伤害的这个器官。那我们就是不管你是健康人的养生保健，就是你曾经说过，哎，这个人只要你能吃得好睡得香，你怎么会不长寿呢？那说明你代谢的好啊。 对， 如果你这个肠胃不好，你看一会儿大便可能出问题，一会儿可能长息肉了，一会儿又肠化生这个萎缩性胃炎又排便了，一会儿又胆结石了，一会儿又脂肪肝、化学性肝损伤、酒精肝，然后肝硬化，一会儿又是胰腺炎，一会儿又是这个胃癌，一会儿又是这个 食道炎、食道癌，你看这个病症还是比较多的。 对，其实刚才您说这些病症啊，当然他得病呢有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有一点呢是不可忽视的，就是说病从口入哈。像刚才您说这个特别的这个形象，原来咱们说病从口入呢，都是说你不要吃一些不卫生的啊一些食品，比如说里边会有细菌呐、什么的哈，这是病从口入的意思。那现在呢，咱们说的更多的是，有的人呢就是吃的不健康，你的方式方法呀、你的品种啊、你的种类呀等等出问题了，最后吃出了疾病啊。所以这点咱们真的要重视了。 没错啊，所以呢，你看我们过去是吃不饱， 对， 反正代谢问题不足，主要注重卫生就行了。今天我们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也不错，生活这个水平也比较高，吃是不用愁了。结果呢又给吃多了，吃过了， 怎么吃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吃什么？这点又摆到桌面上来了。 哎，疾病就来了， 是 它，所以这个病问题比较多吧？这个系统，你看在中医里边啊，这个脾胃这里边。他这个辩证就有12种，你看我给你罗列一下，脾气虚症这算一种，脾虚气陷症就是我们说的胃下垂、肠下垂，这个是包括有些人这个疝气都属于这个脾虚气陷症。哎，脾阳虚症、脾不统血症、湿热晕脾症、寒湿困脾症、胃气虚症、胃阳虚症、胃阴虚症，还有这个寒滞胃脘症、胃热滞盛症、食滞胃脘症，你看中医就这么多这个辨证分型，说明它是容易这个受到伤害这个器官。那你看我们从现代医学来看啊，我就给你举一下例子，比如说我从这个口腔食咽部下去是食管了，我就从食管开始说起。你看食管的疾病有哪些呢？它的主要症状，一个是我们这个吞咽困难，然后呢，有些人是胸骨后疼痛，或者有那种烧灼感，哎，反食。食道这一块这个疾病呢，常见的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病，还有这个食管癌，再有呢食管贲门失迟缓症，哎，这是食管的疾病。你像再有就是胃十二指肠这个疾病。他在这一块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哎，我们总是感觉这个上腹部不舒服，哎，有些人呢表现的是饱胀、疼痛，哎，厌食、恶心，哎，呕吐、嗳气，有些人呢也反酸等等。在胃十二指肠这块都有哪些疾病呢？有这个胃炎，有消化性溃疡，有这个胃癌，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炎等等。你看，这是胃。十二指肠这块容易患的疾病，再有就是我们小肠的疾病啊，小肠你看它主要表现在这个窦脐周围这个腹痛、腹胀、腹泻，粪便呢呈这种糊状或水样，也可以出现这个便血呀、腹部有这个硬块啊和这个梗阻。当发生这个消化或者吸收障碍的时候呢，就会表现为这个粪便含有这个消化不完全这个食物成分，可伴有全身性营养缺乏这个表现。容易出现的疾病，你看有这个急性肠炎，包括这个病毒性肠炎啊，还有这个肠结核、急性出血坏死性肠炎，再有呢小肠肿瘤、吸收不良综合征等等。你看，这是小肠的疾病。再有我们说结肠这个疾病，结肠疾病它主要有哪些临床表现呢？它有这个下腹部一侧或者双侧这个疼痛，哎，有些人表现的是腹泻或者便秘粘液，有些人是这个脓血便，累积到直肠的时候呢有这个里急后重这种问题。哎，它容易出现这个疾病呢，有这个痢疾和各种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再有呢结肠癌、直肠癌等等。你看，这是这个结肠这块的疾病。那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讲这个将军之官，这个肝脏，那当然在我们消化系统，它是个消化腺，包括我们糖的代谢、脂的代谢，我们人体的免疫呢，都跟我们的肝脏 有关系。你看肝脏出现了问题呢，就会出现肝区不适或者疼痛、乏力，这个常见。还有这个体征为肝大、肝区这个压痛、黄疸、门静脉高压或者营养代谢障碍等等。你常见的有这个病毒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遗传性肝病、药物性肝病、肝脓肿，还有各种病因引起来的肝硬化、原发性肝癌。你看在我们前不久这个张天硕歌手，还有我们这个相声大师施圣杰，再有前面的那个浮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肝脏的问题出了问题。 那这个肝脏出问题的话，它也是划在这个消化系统这个大的范围之内吗？ 对，你在中医里面它是所谓这个五脏之一， 哦， 我们叫将军之官。可是在这个现代医学里面，这个消化系统它所谓这个消化系统的腺体，它是分泌这个胆汁，多了它藏在胆囊里边，少了它进行分泌，还有它也指挥我们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我们胃肠，你看啊，通过这个胃分泌这个搅拌、分泌这个消化酶，到十二指肠再装上这个胰脂酶、胰糖酶、胰蛋白酶，再由这个胆汁以后，就进入我们漫长的这个回肠、空肠了。然后我们要去吸收它，吸收它以后，你通过这个肠静脉，最后汇集到这个肝脏这个门静脉，把这些营养物质输送到肝脏去。肝脏进行这个营养的再加工、再生化，发挥作用，然后输送到我们全身。你看这个远的到我们的大脑去，到我们的脚上去，对吧？都要给这个组织、器官、肌细胞输送这个营养。那你这加工出了问题，那你想，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把这个肝脏叫将军之官。将军是干嘛的？干活的、打仗的、干实事的、做执行的，所以他是非常累的。所以我们说要健脾胃，健脾胃都是包括这些体系的。这是我说肝脏的疾病。再有你看胆囊，现在很多人胆囊一疼，因为胆囊的疼通常跟结石结合在一起，动不动就给你摘了。胆囊和不是一个简单的储存胆汁的，它还有调节我们这个胆总管这个压力，还有它也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结果呢，它摘了，很多人消化都非常不好，免疫力也低下。胆囊你看一出现以后，它这个右上腹疼痛、胆绞痛、黄疸，通常会出现的疾病有这个胆石症、胆囊炎、胆管炎，还有这个胆道回冲症和这个胆管癌等等。再说一个这个胰腺，也是所谓消化腺体啊。你看常见的临床表现呢，有这个上腹部疼痛，这种疼痛呢，有些人它会向这个腰背部放射，再有呢，有这个胰腺分泌障碍，它所引起来的小肠的消化不良、吸收不良、代谢紊乱。常见的这个疾病呢，有这个急慢性胰腺炎、厌食和体重减轻，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呢，常见这个胰腺癌。再有你看还会出现这个腹膜肠系膜疾病。你像这个腹膜与这个消化器官呢有紧密的关系，那么脏层腹膜形成一些消化器官的这个浆膜层。那么腹膜疾病的主要表现有这个腹痛，还有你去按一下有这个压痛、腹部抵抗感和这个腹水。它会出现什么疾病呢？它会出现急慢性腹膜炎，还有这个结核性腹膜炎、肠系膜淋巴结结核，还有这个腹膜转移癌等等。所以你这么说来，你看我们肠胃一辈子是不容易的，一个要受情绪影响，还要各种，你不管是吃的东西，你那个食欲是很好吃，但是你进去把这个活给谁干了？给我们的胃、十二指肠、肝、胆、胰，还有我们的这个空肠、回肠，再有你最后形成这食物残渣，要经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直肠，一会儿这个又出现这个痔疮了，等等，什么疾病？你看我刚才罗列了那么多这个疾病，你说这个为什么？你每天都在 对它进行刺激，你不对它不适合的话，你看疾病出现以后，哎，我们说这个，你首先正气不足了，你这个后天不足了，你的供给这个物质基础这个加工厂出问题了，那你身体能好吗？所以你这样，你看古人就很这个智慧，哎，顺应自然，身心供养，固精护肾，调养脾胃，这是四大养生里面它就是之一。所以我们老说中医说这个后天之本很重要，后天之本很重要。我们今天的代谢性疾病，营养不均衡疾病，心血管疾病的源头，你看更多的都来自于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健脾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通过您这么一讲啊，这么多这个器官的疾病最后都要归在这个大的消化系统的范围之内的哈，所以真的我们要把这个系统呢一定要调理好，这点呢是毋容置疑的。您呢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我们介绍过一个调养脾胃的茶色素方案啊，那么刚才呢您说的这些病症的话，用这个方案能够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吗？ 你看啊，我们把这个临床医学叫精准医学，我刚才罗列了那么多的疾病，因为在现代医学里边，第一你先得知道患病这个部位，我们你看从这个口腔一直再到这个直肠，要经过漫长这么多的消化器官，这些消化器官呢它都可能发生疾病。那作为我们现代医学，你先通过这个现代，不管是 B 超也罢，还是磁共振也罢，还是其他各种这个胃镜也罢，我们通过这个检查，我们就知道患病这个部位。还有一点，知道患病这个程度。另外我们今天有对应的这个西药研究，针对它有些治疗，我们把这叫精准医学。但是作为健康管理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它是因为我们说从根本上解决嘛。那你我们老说这个健脾，那怎么把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给它健全了？那其实拿现代医学，我也这个研究过这个什么啊，就是说我们保健这些中药，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能增加我们细胞这个活性，能增加我们细胞这个代谢能力，能增加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免于这个抵抗能力，就是中医讲这个扶正。所以呢，你看，茶色素这个健脾这个方案里边，它这个是用这个茶色素、牡丹皮、葛根，还有这个鱼肝子，哎，这么一个组合进行这个健脾，它就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它是基础的，我们说求本嘛。它核心的问题来说是这个，就是我们总在讲的恢复我们人体那个自愈能力。 没错，那么脾胃不好的人，咱们机会来了啊。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这个体验的活动哈。如果您脾胃不好的话呢，也不妨来体验一下。那么我们是对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参加体验活动，就是体验这个调养脾胃的茶色素的方案啊。确实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当然呢这个张正主任呢说的是真的是非常好啊，也非常的自信，但是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还是要自己亲自尝一尝。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预定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8886-4417 和 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仪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 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么张主任，你也曾经说过这个脾胃啊，它的这个调理呢是一个慢工。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天天都要用这个脾胃， 对， 你在调的同时你每天还在吃饭，同时它也是一个我们说将军之官是肝脏，这个过思呢，思虑过度就会伤脾。你看我们有时候一生气吃不下饭了， 对， 我们这个一劳累了以后呢，这个就没食欲了。有些人呢，你看一生气大怒伤肝，能够什么，能够吐血。那你想那个对这个肠胃呢，它刺激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说慢慢的，其实我说的慢是因为这个没有快的方法叫慢，其实从态度上是不能慢的，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肠胃。就是说作为大家的心态来说，你不要心想你去找一个名医或者你找一个这个名药就能把你多年这个胃肠疾病能给你解决了，没有这种灵丹妙药。你看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茶色素，过去我们更多的说的是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助药治各种疾病，然后茶呢治万种疾病。你看我们不管是对这个代谢性的问题，然后消化系统的问题，包括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我们喝茶呢对它都有这个帮助。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茶色素调节脾胃这个方案呢，这里边当然时间关系我说不完了。你看这个葛根、鱼肝子、牡丹皮它是如何发挥作用呢，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 没错，中国呢是茶叶的故乡，我们对茶叶呢有特别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再加上呢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啊，加上这个葛根、鱼肝子和牡丹皮等等，确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如果大家呢想去体验的话，现在机会啊来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助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